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又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继续都系直播嘅频道啦，咁啊有 Ustream 有 Twitch， 咁啊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咁啊见到阿珊珊琪啊、Sunny Jan 啊嗰啲都喺晒度啦，咁啊今晚咧就阵容咧就哇，我哋坐喺个录音嗰个位置好。对立啊，坐喺我对面咧就两位利物浦嘅，咁啊就系京一同埋呢个 Chip Lad， 系 hello， 咁啊坐喺我隔篱嘅咧就系呢个阿迪同埋呢个卡妹，咁啊第一节就自自然然我谂都要讲翻曼联场波先啦，虽然星期二系哭波，所以讲咗好多啦，咁但系就。星期五嘅節目，我覺得就大家去冷靜翻落嚟，隔咗成個禮拜咧，咁就中肯好多嘅。 講咗都可以再講嘅啫。 咁、所以 一間狗會各自表述， 係、一間狗會各自表述啊。OK， 咁啊，首先就今晚咧，唔係我要道個歉先啦，同阿 Steven 道個歉先啦。咁啊，嗱 Steven 咧就話佢就話佢一段時間就唔會上嚟住。咁啊，當然啦，未必淨係嬲嘅，因為佢最近都有好多嘢要搞啦。咁啊，我當住佢係好忙先啦。咁啊，次次都係關我事嘅，所以我一定要鄭重道歉啦。咁啊，我諗上個禮拜嗰場波對佢嚟講係好傷痛嘅，咁所以即係唔係因為唔係我真係唔係其他阿仙奴球迷我就未必會道歉嘅，即係但係同阿 Steven 咧就即係要需要講聲道歉，因為平時我哋 Reg 都知道嘅，即係一個大好人嚟嘅，即係我亦都難得有一個阿仙奴嘅球迷做朋友啊， 你所以悼念， 但佢好不幸有你呢個朋友啦。 我知道好憎我好多嘢。我整出嚟嘅，咁我而家咪道歉咯，咁你都俾个机会我道歉啦，咁我希望，咁佢接唔接受一件事啦，总之如果以后佢都唔上嚟足球频道，咁就系归我负责啦，即系我衰咯。 可能去隔离台咧， 吓、 可能去隔离台咧， 系去隔离台都冇乜阿仙奴球迷嘅，对唔住， 可能特登俾个节目俾佢咧， 万蚊中咧黑人憎，一定俾我黑人憎咁所以就。我因為佢真係我好難得有一個阿仙奴球迷嘅，即係好多人好多譬如唔係聽咗足球頻道好多年嘅，咁都講下，即係我哋都係從足球頻道認識佢噶嘛。咁我仲記得即係我哋曾經即係揾過一啲阿仙奴嘅球迷上嚟做節目啦，一齊咁啊，加上仲有。一大班嘅嗰陣時，咁我記得阿叻姐都有做節目嘅嗰陣時，我記得好似第一次都有嘅，嚇咁、就跟住就 有幾個阿仙奴嘅 friend， 咁啊做下就一路就剩翻阿 Steven 喺度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多啟發嘅，即係係真係會學到嘢嘅，即係起碼大家我哋學識點樣去互相尊重啦，咁我自己睇 係你學識點樣互相尊重啫，我不嬲都覺得佢好尊重你， 唔係嗱我都唔係我真係。好識尊重其他球迷嘅，即係以前都咁，但係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 Steven 教識咗好多好多嘢，咁但係起碼大家會聽下對方講下對我哋對方對波嘅睇法啦，或者係大家會即係我覺得係學到好多尊重上嘅嘢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得嘅，真係好難得嘅。咁但係我亦都會明白啦，即係你知有陣時候，譬如話。即係曼聯對阿仙奴係好難控制嘅，即係有陣時，譬如話嗰晚我都知我嗰晚衰嘅，即係我嗰晚 你好似俾咗電話俾佢啊嘛，係嘛？ 我冇俾電話俾佢， 你叫某個人安 過程 俾個電話佢， 個過程係咁嘅。嗱，因為我呢幾年我實在對佢好多，即係好多嘢對佢唔住嘅。譬如話我識咗佢之後，其實根本上曼聯對親阿仙奴啦，阿仙奴冇好過嘅。其實我係將好多開心建築喺佢嘅痛苦身上。 但你唔好有個幻想，你以為真係關你事先得。 唔係咁我嗱，即係我嗰晚都係咁，我嗰晚就我咪 Facebook 佢咯，咁我話喂，使唔使又出嚟陪你睇波啊？咁佢已經一聽到呢句説話就哇撐起曬個，你咪啦，再搞我嗱，即係我已經約曬啲阿仙奴球迷睇啊，你要揾就揾阿迪啦咁樣，咁我心諗我使乜迪啫？如果我要打飛機，我自己屋企得咯，咁咪想揾個顏色下佢嘅啫。咁但係咁佢又叫我翻屋企睇，咁係咪乖乖地屋企睇咯？咁睇之後，咁我又控制自己啦，咁又開條 friend。 Red 又話深切即係哀悼啲阿仙奴迷啦，又整咗幅好大嘅雲佩斯嘅相啦。咁我係故意嘅。咁但係我即係我想好明白啦，即係你成即係我明好多，即係譬如話，而家啊啲勢力咁大，反曼球迷係咪先？即係成日都話喂，曼聯撚好撚可能真㗎，贏一場波啊，之下再搞搞震啊咁樣。又挑嚣又成咁，系挑嚣嘅。咁你但系你即系你要理解，我哋赢咗喂做球迷嘅赢咗场波，即系串下对方咁紧有噶啦。即系如果我输咗波，咪俾你哋串咯。咁你上次我哋曼联利物浦底波聚会都系差唔多啫。即系不过角色调转咗咁解啫。咁所以即系我又觉得即系都过咗咁多日咯。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即系做球迷嘅嗰、那个。即係個感覺啦，因為我覺得足球頻道另外一個其中一個意義嘅就係，即係我哋呢度可以聚到好多唔同嘅球迷喺度啦，咁可以大家其實都算係冇打交先啦，慶幸咁起碼即係其實呢樣嘢係難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又見到Facebook 上面好多啲。對立嘅言論，譬如話，即係啲萬迷都仲未明白嘅，譬如話，我贏一場波，梗係要咩㗎啦？你哋咁樣成日又串鳩我哋乜，咁其實我覺得就即係大家仲有幽默感咯，咁大家又要接受一下，大家會囂兩三日啦，贏一場波，咁呢啲嘢必然有㗎啦，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講咁多廢話，就希望阿 Steven 可以理解我嘅心情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咁，你贏一場波梗係要玩㗎啦，同埋有啲嘢係關你哋班反曼班撚樣事㗎嘛。你係俾個錯覺俾我，即係覺得其實個錯覺，我哋好多曼聯球迷都有，就係我哋成日以為自己對波今年真係唔撚掂㗎嘛。咁然之後，咁個反彈咪大咯。即係你譬如話，以往幾年我哋贏馬仙奴冇乜嘢㗎，即係已經贏到慣曬。咁但係你今年你即係話未開波前又話 underdog， 又話顧級，又話乜又話乜， 咪嚟緊可能 打落又唔係㗎啦。 可能今場波開始， 我下次就唔會我調整翻個心態，就唔會即係我係衛冕冠軍嚟㗎。 由呢場波開始咧，就大家會明白咧點解利物浦球迷成日話：，妖呢隊波就係識得贏曼聯。咁可能以後咧，阿仙奴咧就淨係輸俾曼聯嘅啫，但聯賽冠軍都係照係阿仙奴攞嘅。 唔係，唔緊，係啊，係啊，呢個都 OK 㗎，係啊，冇問。 我諗呢個結局都Steven都收貨㗎。 Good point 嚟㗎，阿Chip咧，你個即係譬如話，我承，譬如話 OK， 你唔好話承認，你 assume OK， 我當我跟你哋嗰個通，即係話喂，曼聯嗰個實力係跌咗，今屆都冇乜冠軍攞，咁我哋其實就曼聯球迷自己亦都要調整咯，即係我都譬如喂你咪。你嘅死敵，你覺得係阿仙奴嘅，咁你贏咗佢，咁你一季贏佢一次， 每季淨係贏兩次死敵嘅啫。 你都係一種開心嚟噶嘛。 係啊， 咁你即係我覺得咁，然之後咁你要，咁你又要，如果要還啦，咁又喂，如果係季尾嘅，係阿仙奴冠軍嘅，咁你又要坐定定喺度，俾人 拍手啊， 俾人串鳩你㗎啦， 歡呼啊咁樣咯。 係啦，一人又唔好又屌鳩人哋，又話人哋囂喎，咁咪唔啱啊嘛，即係。你要調整㗎嘛，即係你好似熱刺球迷咁，每一年都係捉住阿仙奴嚟砌㗎啫，砌撚完佢哋好撚爽㗎，砌得到就即係個目標係咁㗎啫嘛，即係睇下你點樣定嗰個目標囉。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場波都過咗啦，咁我覺得就大家亦可以即係其實可以講多下少少 嗰陣講返場波 講返場波囉，即係我自己就好自豪嘅，即係講埋一路由頭成個過程睇呢，就係啊，唔係，其實唔講場波住，即係問阿卡妹咯，卡妹有冇嘢講嘅？卡妹 嚇冇好快感喎，其實係 咯，即係嚇。 因為我其實你頭先講咧，我嗰個好感覺好大嘅，成日俾呢啲反慢嗰啲講到咧，哇好撚灰啊！即係歐聯有冇得打嚟緊？即係出年 唔 係 你同唔同意係個反彈好大啊？係 啊，跟住就哇唔知真係要揾得多打完知道 唔 係 啊！我都好曳嘅，即係因為就係我呢度睇差唔多完場咧，我其實已經係冇乜心機睇場波，即係OK頂埋佢贏咗佢，跟住我就即刻上 Facebook 就串鳩啲友啦。我係咁啊，我係真係咁樣諗法，因為喂即係呢個零兩咪呢兩三個月，我哋係 未撚消息過啊， 係咯，未撚威過噶嘛，咁所以 同埋我去贏1-0嗰陣咧，我成日都諗，哎呀死啦，會唔會係俾人追得和啊咁啊，咁啊有戲睇嘅啦嘛，追和係唔得噶嘛，你咁樣你邊個開心咗？你應該攞三分㗎嘛。 性 係 雲佩斯，即係唯一入球啊嘛。 係啦，咁跟住我一路都驚會唔會追和或者俾人反擊，但係到下半場已經冇啦，已經覺得開始都是啲爛仔波出翻嚟啊！我覺得啱啦，已經係贏噶啦，三分二代噶啦。 係啊，咁所以我諗曼聯球迷係咁嘅心態啦。你講翻場波就係我自己一路睇，我就 我一出嚟我就已經係覺得對板咯，即係對板咧就係話嗰個打法咯。其實你話特別我有咩人打得好，我又唔覺得有咩人打得好，但係個 teamwork 打得，即係個 teamwork 打到出嚟咯。嗯、我即係我上一集我都講，最緊要就係、即係其實。擺低莫耶斯，其實嗰班友仔係知道點樣踢嘅，即係我諗嗰日就，我係覺得好肯定係即 係係 一個費格遜嘅策略啦，即係都係繼續擺翻落去，唔係其實都沿用啊，佢有冇出個聲我唔知啊，咁、但係起碼都係沿用翻嗰個策略啦，即係你擺到好強中場嘅，佢又未必同你係好搶中場，你睇到係好 focus 去即係鬥到好深去做個防守，咁跟住之後前面都係打啲快攻，即係譬如我記得阿的星期二講過，又話啲側擊唔掂啊乜乜乜，其實佢都冇搞清楚一樣嘢，其實根本就冇乜進攻模式嘅，嗰場波都係，總之就係 攞到個波， 集到， 集到咪俾朗尼咯， 佢就擺。系啦，摆两个你会觉得惊嘅人喺度，跟住一个系朗尼，一个云佩斯，咁你用个朗尼就斋爆嘅啫，爆到就爆，爆唔到佢又系会翻翻去继续系做防守嘅，咁我即系其实系做咗好多功夫喺个防守嗰度。 其实我觉得系好莫耶斯嘅场波，即 系我系唔系好觉得。 我即系如果你话摆五六个后防， 莫耶斯以前爱华顿 系啦，冇错，摆五六个后防从来都系莫耶斯最耍家嘅阵嚟噶啦。不过你要佢做太多嘢，佢一定唔得噶。成场波佢最摆得最靓，就将宗师摆喺中场，然之后将史摩灵摆喺右闸，佢将两个球技冇咁好嘅防守球员放喺一啲。即係位置，即係失波冇咁嚴重嘅地方，其實佢又唔需要史摩靈做太多嘢嘅，因為佢都唔係好強攻，其實好依賴其實前面三個攻擊球員去搞嘅嘛。咁你結果係好啊，出啱咗啊，你維迪傷咗，咪將 Phil Jones 褪後嘅嘛。然之後再加個 Cavalry 出嚟，或者卡維克幫埋。 我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唔似係莫耶斯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以前莫耶斯咧。就會同佢搶個中場搶得好緊要咯，但你嗰日係有分別嘅，嗰日咧就係球員嘅心態咧，其實就係出到嚟咧，我諗係有調整過，就係話黐即係多啲跟人，唔好跟咁多波，黐實對手啲友仔，盡量令到佢斷。即係呢啲嘢呢，以前你就算愛華頓呢，佢未必做多，即係你愛華頓嗰陣就係用 passion 搶個中場搶爛，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係嗰日嘅我就真係。對唔住，我啊唔係好覺得好莫耶斯嘅，即係你話其實費格遜以往用過好多次係咁樣去對付阿仙奴，都係 work 嘅。咁你話今次只係話喂，因為今次我諗同以往有少少稍唔同嘅就係，因為今次對阿仙奴好 個勢好嚟啦， 全世界一路全程睇好啦，同等等咁，所以就即係令到場波就 其實我一直都有節目提過，其實我對阿仙奴都有啲保守嘅，因為有啲保留，因為始终其实开季踢嗰啲场合咧，对嗰啲球队实在系即系中班嚟嘅啫，中型班 未系真系好受 未系真系强对碰。讲真，老实讲，其实呢场波曼联正正就系踢咗我哋喺利物浦对曼联嗰阵时嗰个阵式， 系啊， 类似嗰种踢法。我利物浦可以话做得更加保守添， 几大都唔， 但我就系好唔满意。点解罗渣士对阿仙奴嗰场波唔排翻对利物浦嗰种阵式啫嘛？如果佢排翻对利物浦阵式，其实阿仙奴一样入唔到利物浦波嘅。 系， 而家你觉得阿仙奴嗰场波赢得利物浦好干脆，原因系因为根本上利物浦让咗你个中场，佢个阵根本就排错咗。如果你一失物翻，其实而家阿仙奴 唔系啊，个分别咪就喺 个中场咯， 谂住同佢抢中场， 系啦， 但佢就输咗啊嘛， 系啦， 但系。我知道 Chip Lamb 可能未必同意嘅，因为嗰晚我睇緊波都有讨论呢个问题。即係我如果我咁嗱，如果我咁讲，我话俾你听，嗰晚曼联系放弃个中场嘅，你未必会同意嘅。但係我睇法会系咁咯。即係但係个问题就系咩咧？系佢系打啲 underdog football，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一开波已经好多次系集断到阿仙奴嘅波咧，佢就会攞翻嚟喺前边做，你唔系太感觉到佢系打紧一啲即系 counter 以防守性为主嘅足球咯，系同利物浦嗰次系有唔同嘅。利物浦一行出嚟就谂住用中间嗰度嗰三四个人就同你抢，佢即系我谂我都估错埋啦，即系我都会 expect， 我系会 expect 利物浦系抢赢嘅，即系嗰一场波。咁但系你见到曼联就系、是。 佢唔係話擺得好集中喺個中場度同你搶 啊，係啊， 只係你打啲 behind 嘅波， 唔係因為嗰場波最大鑊就係利物浦嗰兩個邊位啊，冇向內收縮去幫手搶波啊，所以形成其實好多時啊，阿仙奴四打三或者五打三，咁基本上嚟計你冇得踢嘅喎，你咁樣，但係曼聯擺到明就係根本佢唔會主攻。佢擺到明就防守你，咁佢其實好多空間做嘅嘢，可以做到好多嘢，係、 啊、 可以好小心，係好正常。 我只係會咁講咯，即係你話喂曼聯贏嗰場波係好 high 㗎你，但係 high 得你翻翻場你冷靜翻咧，就係唔係個實力高於阿仙奴啊，或者呢個係講唔通。你即係單單一場波，佢個部署做得好好，有針對性，所以佢可以贏到場波。但係呢種咁嘅打法唔可以喺。即係跟住以後嘅賽事係咁樣去用嘅，呢個係唔得嘅。我亦都要反駁翻阿京咧，就係、是、你話喂，阿仙奴係咪真係即係唔係咁強呢？喂，但係我又覺得你有兩睇啦。即係我諗有啲波係隔食隔咯。你見到佢都可以贏利物浦，可以贏多蒙特，即係有風格上嘅問題啦。即係我諗，即係如果大家有踢過波，就會知道你有時。有啲對手你對開你係有個恐懼感啊，或者有個陰影喺度，你成日都係贏唔到就係贏唔到。譬如話你去到奧地利，你真係贏唔到就係贏唔到啊！大佬已經13場波，其實我後屘我睇翻個數據，我都記錯，因為我以為都有兩三次贏過，唔係啊，原來贏過一鑊嘅啫，即係對上嘅13場對住曼聯都係贏一鑊嘅啫。係啊，咁所以但 anyway 即係場波就一定係好重要啦，因為你個分數上 拉分 數上係係講緊拉係11分距離同埋6分嘅距離，係真真正正嘅。即係唔係五分嘅距離，即係真真正正係一場六分波嚟㗎嘛。即係你如果阿仙奴拉開到去11分就會係 拉開啊，同其餘嘅嗰幾隊前列嘅都會拉開。 所以我都話我一路都冇驚嘅啫。曼聯嘅歷史追紐卡素嗰屆都落後12分啦，12分都追到嘅時候7-8分波呢唔係問題嚟嘅。咁佢真係咁你而家就5分啫，即係冇乜大問題嘅。但係 得你一個追係咪咁樣屌你 老味。喂咁你哋夠反都上晒頭啦大佬。咁你其實嗰日你都大你哋都開心㗎，利物浦琴日唔係 開 心 㗎。早兩個老你早和波啦梗係。早你兩個和波啦梗 係。你上一周 傷幾件咁樣 車仔又失分阿仙奴失分曼城熱刺全部都失分。 得利物浦贏波。 得利物浦贏波。咁你曼聯都係叫喺後面啦係咪咁 利物浦就始終都係。 利物浦係要贏㗎嘛。 但利物浦開始要好認真㗎啦，因為其實係季初嗰輪就太多。 咁勁㗎 太多。你唔好 get 錯意思啫，意思話開季嗰時候太多中游隊啦。 係啊。賽程嘅安排。 嚟緊我哋賽程係對住好多強隊。 因為你曼城啦我話。 係啊。 其實嚟緊我睇埋賽程，其實嚟緊嘅收咸顿亦都系一样嘅，十二月系疯狂赛程嚟嘅，不停咁对住应该系阿仙奴、车仔、曼联， 但系你唔使预收咸顿， 收咸顿一定会跌翻落嚟嘅， 因为嗰个板凳问题啊嘛， 冇错，所以唔使太期望太多，呢啲系虚火嚟嘅，睇咁多届联赛都知， 一定系 嘅，咁啊升班马， 因为你解释到啊嘛，系嗰个板凳嗰个问题， 同埋有时你要抽真系好讲条签嘅，有啲队抽条签系好啲嘅，咁啱收咸顿， 所以我咪即系我又讲翻我队波，就系我一路都话就系、是。嗰、那個賽程其實係有利嘅，因為你之前打曬先，然之後跟住然之後臨尾即係後尾咧就比較即係譬如你可以係望住對手會啲 top six 喺度互相對嘅時候，你又會對翻住中下游嗰啲 啊嘛。正如而家其實阿仙奴個賽程就係去到而家第一啖氣完咗，叫做收尾輸咗俾曼聯，其實已經算嗰、那個賽程已經算好㗎啦。如果以比著以往，可能佢第一啖氣完咗，可能唔止輸兩場添嘅，可能有機會。 你如果讲亚季就暂时嚟讲个分数系一个冠军分数嚟嘅，即系如果你睇翻2005年之前，如果云加攞几届嘅冠军，其实头嗰十场波都系差唔多呢啲咁嘅分数，即系廿二至到廿五分到啦。咁你而家今届佢都系佢其实头嗰十场波佢都攞好似都系攞廿五分嘅差唔多，咁所以系一个好高嘅分数嚟。 暂时都系输俾维拉同埋输俾曼联。 系啊， 两场咯。 咁啊，但系输曼联嗰场，仲有一样嘢就系呢11场波里边咧。 係就係正正喺曼聯嗰場波冇入波嘅啫，投咗十場波都係有入波，都係入過曬波。咁啊係得係就係喺奧脫福入唔到，係一個魔咒嚟嘅其實。即係其實你話 我想講啦，始終強隊嘅主場係係可以即係倚靠嘅。咁我覺得譬如就算嗰場利物浦贏呢個曼聯，甚至阿仙奴贏呢、這個利物浦，咁其實呢幾場波全部都係講緊主場嗰隊波贏。 係 咁啊，總會有啲保證嘅。咁同埋我覺得呢場波即係。即使可能我立場都唔係即係唔中意曼聯啦，咁但係曼聯冇去輕敵嘅，即係佢係好重視呢個對手。咁頭先你所講阿仙奴有少少怯呢、這個一嚟啦，二嚟就係我都覺得阿仙奴有少少自視過高嘅，即係始終係打起咗雄心。即係我上星期二我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個別球員係有少少貪勝不知輸嘅，即係以往啲波可能比較揀一啲穩陣啲嘅波，就選擇咗踢一啲冒險啲嘅波，咁啊令到即係一開波早段已經發覺好力不從心啊，咁就又是叫比較早失波啦，咁啊結果就真係無以為繼。 阿仙奴嘅問題我諗少，但即係你話認真打得差，你係 唔 講 唔算好差，唔算 場波係好均勢嘅， 尤其是下半場，係啦，咁一定係阿仙奴好 啲 添。 即係我記得阿迪成日我就係聽翻星期二哭波傷嘅時候，佢話和波係合理嘅，諸如此類。和波我冇話反對和波，唔係我冇完全反對，但係我想講咧，其實阿迪唔太識去欣賞曼聯嗰個有針對性嗰個部署，即係其實係偷嘅，但係佢係有心去偷嘅，亦都有好強嘅心理準備去我攞到一球之後，我係應該要點樣做，即係佢冇話心紅嘅， 佢個一比零係處心積慮嘅， 處心積慮 嘅。好多強隊， 譬如話 車仔同曼聯都係好叻踢一比零嘅，即係甚至喺摩連奴嘅球 隊。唔係曼聯而家唔叻㗎，即係呢一季到真係 呢季可能唔係啦，但係以往好多啲即係緊熟啊，四比三一比零嗰啲 季都唔叻㗎。呢兩季就叻在嗰啲反勝咯，嗰啲反勝就叻啲咯。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啊！你有迪里希喺度斜斜地咁樣咧，你保難保到一比零啊！之前 我都唔係好 buy 呢場波應該和嘅，即係除非你話零比零嘅啫。因為我覺得阿仙奴唔值得入波嘅，因為其實佢攻門真係中籠嘅次數其實係好少噶嘛。 而呢一個你俾翻個 credit 俾曼聯咯，即係我覺得，因為係真係嗰個部署係做得好，而係好難得，因為你見到已經打咗好多場好 beautiful 嘅足球，嗰個中場係。喂，佢自己都覺得自己係巴塞隆拿嚟㗎嘛。你調返轉就係雲家冇去做一啲針對性嘅嘢啦。即係我只係咁講，即係你話喂輕，我都有輕輕有啲問題啦。問題嗱，你話輸嗰球角球係一個問題嚟嘅，輸嗰球角球係阿仙奴以往呢兩三季其實好常成日輸嘅一啲好 typical 嘅角球嚟嘅。你見到所有後防球員打 裝 咁機，企曬喺個龍門嗰度， 唔係啊，係好， 然之後就俾等人哋衝上嚟。 佢係直頭企曬喺第二個綠馬，佢企咗喺個小禁區裏邊啊，全部。 呢個要指出㗎，呢個係成個阿仙奴嘅團隊。嘅應該要改善嘅，因為呢個係排平嘅 training 嘅時候係做出嚟嘅。咁點解唔去 mark 人嘅呢？即係呢個只即係可能雲家唔 prefer 咁做。咁你見到呢場波就係有兩個角球就導致兩件事啦。一件就係、是、一個就係入波啦，就係一個衝頂啦，都係雲貝斯係禁區頂走上嚟衝頂啦。第二件事就係中斯嗰球撞爆呢、這個。即係舒斯辛尼嗰度啦，即係都係同樣都係打曬裝喺度嘅，咁呢個其實阿仙奴係要檢討嘅，即係喺個角球嘅防守嗰度。 始終你雲佩斯真係好熟悉阿仙奴點樣布防， 點樣走位， 絕對知道你冇可能會咁無失。同埋今場波即係有啲老土嘅，係雲家本身排 first team 嗰陣時已經搞錯一樣嘢，就係佢好早就宣布咗係今場一定會出范明嚟嘅。而咁最撚大鑊一樣嘢就我就係唔同你唱功。當你一唔攻嘅時候咧，發明嚟咧就 冇 撚用。 冇 點解你要入唔到波嘅原因咧？即係因為少個人幫手做助攻咯。如果佢可以抽走發明嚟，換多一個，譬如我唔記得咗佢 first team 有冇出阿迪達啦嗰場波，好似係 有出正選。 咁但係如果你 韋舒 多， 佢後尾係 司機冇出， 佢後尾換咗韋舒，有換韋舒啊？ 係。 咁如果你係咪掹走咗發明嚟？如果佢唔排 first team？但係你最大問題，你係泄露軍情啊嘛，係咪先？你冇可能話，喂，我個球員投夠啦，係一 定擺到明呢場嗱，呢個消息係真嘅。 咁我就麻麻地同意嘅，因為其實所有人都同都等緊法明尼出嚟，咁因為其實佢呢場即係呢季係常規正選嚟噶嘛。咁佢冇佢嗰幾場波咧，其實阿仙奴係真係中場係即係弱咗。 唔 係， 但 係 經得講嗰樣嘢， 但 係 曼聯唔攻， 唔 係法明尼就冇用啊嘛。 你知唔知個軍情我唔知，但係總之嗰場波擺法明尼落嚟係冇用嘅， 係冇用嘅。 同埋根本唔需要兩個防中啊，你擺多咗一個，因為曼聯根本唔同你搶個中場，或者唔同你喺個中場度策動個攻勢啊，完全冇呢樣嘢。你見到好簡單咁啊，球球都係即係多數係 攞 嚟攞到， 攞住個波等人上 咯。三個我係照扭，四個我都係照扭噶啦。我啊爆咗埋先，或者食下壽司仔，擺壽司仔左邊，都係少少係咁樣諗法嘅啫。越簡單越好，做唔到即刻就褪翻後做翻防守。咁你變咗法明尼係冇用嘅，真係。 係啊，同埋你要注意莫耶斯教愛華頓嗰陣時，佢最叻就死球啊嘛。咁但係你擺兩個防中咁多後防，你都居然唔可以將佢哋嘅攻勢好似多蒙特咁預早喺中場已經化解咗佢，而可以俾佢逼到個球。咁你擺兩個防中有乜用啫？冇意思嘅喎。咁你倒不如就因為雲加呢樣嘢，佢好多時排陣佢唔識破格。即係好多典型嘅領隊一樣，先排個保守嘅陣。點解呢？因為如果我弱行，我比較相對比較弱嘅陣行先，咁我萬一落後嗰時，我可以換一個更加好、更加強嘅球員落嚟啊嘛。但你唔會話一開始擺個最強陣，咁你咪會越換越弱咯。啲後備，咁呢個一般嘅領隊嘅想法啊嘛。但係佢唔會因應對嗰隊波嘅對手係會點樣變化而作出呢個保。變陣啦，唔一定係要排保守嘅陣行先噶嘛，係咪先？你好多時一定係咁 啊。但係呢一點嚟講，我覺得即係雲格不嬲都係差些少噶啦，係啊，即係 好保守噶。 所以佢換咗韋舒亞翻嚟之後，我覺得係好咗少少啦。 係 啊。 同埋就係個輪換啦，呢度都講咗好多次啊。你睇到阿仙奴就其實係嗰個輪換係真係開始有出問題噶啦。即係你見到而家嗱。今個禮拜其實會影響埋個附加賽啦，法國隊嗰度啦，因為 Giroud 已經開始就係外電嘅報道係用兩個字形容啊，就叫 burn out 啊，即係燒乾啊，就嚟 即係啲燈泡 係啊，咁已經開始要揾一啲物理治療師要同佢做，即係開始要同佢做一啲調整啦，因為同埋喺嗰個 training 嗰度要減輕啦，因為佢已經開始打太多，呢我已經講好多次，但係你見到雲加係繼續係咁做，唔係一個半個球員啊，係好多件都係咁樣，即係 係啊，其實好緊要嘅，即係你頭先講啦，啱啱喺操練上減輕啦，我就可以彷彿就覺得。阿仙奴從來喺當佢球隊已經進入咗白熱化賽程嘅裏邊，佢哋嘅訓練比重可能真係從來冇減輕過嘅。如果你睇嗰啲球員咁相法，我唔覺得佢會有訓練上調整。 你睇到而家中鋒位個處理咪係咯？你睇到呢場波都係，當你落後緊0-1嘅時候，你要撳掣，你擁賓特拿出嚟。嗰個賓特拿係如同虛設嘅，即係。冇狀態嘅，你我好多阿仙奴球迷可能會覺得，喂啊呢件嘢都借咗出去一兩季啦，跟住之後今屆借唔到出去都係垃圾嚟噶啦，我都係咁講咯。曼聯嘅垃圾係比阿仙奴更加多，但你一日在陣中，你係要懂得點樣去諗辦法去用嘅。你有時你睇到阿仙奴嘅賽事，你睇到嗰個後備嘅團隊咧，嗰班友仔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喺度坐到懶曬。cool down 曬嘅人嚟嘅，然之後頭嗰11個咧就一路打。你譬如今屆哇好多個有表現嘅，藍斯係咪應該要唞下？或者你下日跟住如果你有啲賽事係對住史篤城嘅，即係舉例，咁你可唔可以俾 Giroud 唞下 ？Banner 會出嚟踢啊？你要 target 大佬，你唔可以一個中鋒踢曬嘅。Setna 已經多次試過啦，係踢到傷為止先會讚見神噶嘛。即係呢啲係真係要諗嘅，但係。呢個就要睇雲加點樣去改變啦，即係佢Giroud 嘅問題，佢就覺得就係Banner 唔係一個 second choice 嚟嘅，即係呢個禮拜都有傳一單新聞出嚟，就話佢一月份佢會諗住去買揾即係揾中鋒啦，咁佢嗰個 target 就係曼城嘅迪斯高啦，又或者平平地咧就喺呢、這個喺邊而家喺邊度踢啊？喺沙羅文卡奴喺法甲，喺利爾踢緊啊！咁又諗住£200,000咁啊，執佢翻嚟就做個揾個 second striker， 絕對唔啱踢。 即係但係如果你咁樣做咧，係一個好愚蠢嘅方法。點解你手上現成有一個賓特拿，你唔去搞翻正佢先咧？係咪先？即係大佬，你唔我唔覺得賓特拿不即係差到連一個 second striker。 都唔合格啩。即係你唔係呢啲嘢，即係我唔明。 咁你曼聯幾時諗住用阿沙夏咧？ 嚇、 啊！曼聯幾時用沙夏？ 唔係啊，唔係曼聯有幾件啊？曼聯嘅 second striker 係小豆啊嘛。系咪先？ 大沙夏，英格蘭國家隊21 U21都踢得。 咁你沙夏，你可能都排到第三、第四 啦。 千幾萬， 你仲有 Web 千幾萬翻嚟再打後備。 你鑑粗揾嘢嚟。 我唔係鑑粗㗎。 因為你嗰、那個，我哋都有嗰個輪換嗰、那個有個板凳喺度。 打預備組啊嘛，呢度 有個板凳先啦、啊。你而家講緊係冇板凳啊嘛，大佬。 我真係好想問下，即係究竟莫耶斯用咩理由去說服個董事會唔用莫耶斯咯？即係就 唔 係用沙夏咯？即係就算沙夏搞自己個女，我都唔可以咁樣講話，喂，你 way off 咗1,500,000佢啦，係咪？你個女係寶咩？即係我呢樣嘢好不解咯。 咁啊，咪睇下佢個私人恩怨，起碼喂，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個私人恩怨。 即係 no man above the cup 啊， 影響唔到個 squad 先啦。咁但係阿記嗰個你有好多個位置，即係 但 係你仲有啲張伯倫嗰啲演係啦。 咁佢傷啊嘛。 喂，好似傷完喎， 傷完佢啱啱開始踢飯啫。咁你張伯倫、普魯斯基同埋韋確特，我都覺得如果佢傷完都係會。 應該要揾波俾佢踢㗎。 其實我又唔覺得賓特拿咁差嘅。我諗今年蘇花佢嘅表現其實係令啲亞迷係有少少略，即係略為有少少好感，有翻少少好感添。咁、但係佢真係未有足夠嘅嘅一個狀態去對曼聯呢啲比賽咯。 係啊。 咁、但係呢樣嘢同佢自己本身 都 有關係咯。 本身有關係，同埋咁我諗雙方都有關係啦。你起碼都要放佢落嚟，俾佢融入到而家嗰個打法啦。我諗你即係譬如話，喂佢已經都好耐冇即係同隊波去踢嘅時候，喂即係而家係改變咗個打法。佢都要配合㗎嘛，咁但係你如果你一路都唔俾機會佢上陣嘅時候，呢個就會有一個問題咯。 你講唔通你一路唔出佢，但係人哋一路喺國家隊有波入。 係啊，咁佢又一路出糧喎。 係咯。 咁你呢啲嘢係講唔通㗎嘛。咁你如果你話你要即係攞冠軍，咁你真係即係呢啲係要做咯。我都覺得，喂，我真係冇 hard feeling 嘅。如果你要攞冠軍，你咪攞冠軍啦。即係嗱，我贏完阿仙奴好簡單，我個矛頭就直指向呢個利物浦啦，因為我同呢個獅子賭緊個名次㗎嘛，大佬。咁我覺得 吹消到局。 係啊，但係即係嗱，我好簡單啫，我可以接受阿仙奴做最後攞聯賽冠軍冇問題嘅，但係唔可以接受呢個利物浦個排名係高過你嗰個曼聯咯。咁所以我會將個矛頭要就會不斷咁指向呢個獅子嗰度啦。吓咁啊，再讲埋云佩斯啦，讲多少少云佩斯啦。云佩斯，阿卡妹有冇睇法啊？即系呢个礼拜入完场波，入完球波，咁咪好多 都系话佢疯狂庆祝啫， 反骨，连阿黄仁达都话佢反骨啦嘛。 哇，咁其实 最捻憎左右逢源嘅， 冇错，系咪啊？ 咁我如果你话我作为一个曼迷，我又唔会当佢系一个曼联 icon 嘅，我真系自己心嗰句。 唔系 icon， 但系仲要着咗对件波衫，代表嗰对波入波。 咁我去庆祝系佢嘅事， 系咪因 为 佢 icon 你就？可以鬧佢，唔係就唔鬧得，就唔鬧得。 咩啊？唔係你可以鬧佢㗎，即係我自己個睇法， 我 覺得冇乜嘢。 你意見咪即係不嬲對佢都有啲保留，即係作為一個曼聯人。 我意思係我對佢不嬲有啲保留，但係佢咁樣瘋狂慶祝我，你哋亞迷而家難受啦，但係我梗係唔覺得難受啦，即係 我 咁樣睇咯。 我諗 你會 high 嘅，冇乜特別大感覺。 你要尊重阿仙奴球迷對佢嗰種感受啦。咁佢今日禮拜就慶祝啦。但係我想咁樣講嘅啫，即係我想。有啲事實嘅要提翻大家，你話第一個阿仙奴球員轉咗會之後慶祝到大家爆燈嘅咧，即係慶祝到大家都已經即係想殺咗佢嘅咧，咁啊絕對佢唔係第一個啦。咁啊，你講頭先提過嘅史達普頓啦，其實史達普頓係。當年即係都係另外一個反差嚟嘅，即係亦都係曼聯球迷好難接受佢過嚟，因為佢都係一個好阿仙奴人啦。咁你話唔好講嗰啲啊，嗰啲即係今時今日啲年青阿仙奴球迷未必記得啦。咁你再近啲啦，艾迪巴約喺曼城嗰鑊係咪先落到蓋阿仙奴啲球迷驚死你睇唔到佢係咁係啊，但係咁喺度呼天搶地咁樣，咁嗰下咪仲勁？咁但你講唔？代表嗱，即係我你話你我同阿卡妹嘅 睇法係有少少差唔多，即係我哋曼聯球迷，首先到今日為止，我冇當過， 我冇當過雲佩斯， 從來真係冇當過阿仙，雲佩斯係， 即 係 等於我而家都冇當過奧運係利物浦人嚟㗎， 啊， 我都冇當奧運。 咁你又咁你嗰個 偏， 你嗰個偏， 你嗰個 係 偏， 佢真係利物浦人嚟㗎嘛？ 我絕對覺得 佢利物，佢利物浦青訓出嚟㗎喎，大佬。 咁又點啊？ 你只係話唔係嗰個真係反骨仔？ 咁又點啊？呢個呢個嘅嚴重嘅程度，我都係嚴重過。 唔係即係嗱，我兩季我冇。冇乜點當過即係雲貝斯係 咁你威惡咗上屆嗰廿五球咯， 我啊覺得唔係你 喂咁你出得糧你做嘢啫， 我仲係覺得喂我哋係收留佢嘅啫，喂大佬即係我哋係成就佢，佢想攞個冠軍咪成就佢咯，喂大佬喂絕對唔係講風涼説話，你喺曼聯。喂，上季冇乜傷病，養得佢好，養得佢肥肥白白。咁你今屆繼續有好表現，喂，25球點嚟？你25球冇供應噶，係咪先？我喂，你喺阿仙奴入廿都可以入廿幾球，但係你04至05年加盟到依家，係 high 過只。嗰只足總杯啫嘛，嗰只足總杯佢都係後備出嚟叫咗四個十二碼啫嘛，跟住一路都冇冠軍啊。咁、我就係想講，阿仙奴球迷唾罵佢係喂係嗰啲私人恩怨咧、就我哋就無謂插手，嗰啲就唔撚關我事。即係我就係想同啲阿仙奴球迷講。慶祝咧反骨仔好多個，你其實今個禮拜如果你有睇德甲都係嘅、如果你有睇漢堡對利華古信嗰場一樣啊， 孫興文 5-3係啦，5-3。利華孫興文入三球波慶祝三次、OK 對住上屆喺漢堡、慶祝三次，跟住漢堡嗰邊入三球波有兩球邊個入啊 ？Lasoga 係利華㗎、一樣一齊鬥反骨啊！嗰、個都慶祝兩次，加埋係五次嘅。咁大家都冇尊重過雙方啲球迷㗎，其實上個禮拜都係所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呢個我即係同阿仙奴球迷講啦，你忘記咗佢啦，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對斯洛拿度嘅態度咋嘛、即係當日佢賣走咗，咁你咪我哋咪由佢走囉， 你都係個別，你都係某一你都係某一小撮咧，唔中意 C 朗嘅曼聯球迷啫，有好多人都係中意 C 朗，甚至中意埋皇馬噶， 係咪啊？ 都唔係㗎，我真係覺得你哋係少數，我覺得你兩個係少數， 即係仲有曼聯球迷會中意 C 朗， 係啦，而亦都好開心見到佢去皇馬嘅。 唔係你要再從嗱 ，OK 呢個有難拗，我都覺得會有嘅。咁、但係你 OK， 但你又要我又再俾多個角度你啊？個角度就係話，其實你當阿仙奴球迷。即係屌柒雲佩斯嘅時候，其實點解你唔屌柒雲家呢？我都話你，但唔好忘記賣走佢嗰個係雲家，賣佢敵對球會嗰個係雲家嘛。我都係咁，我哋今年咪經歷過一次咯。不過，但係我哋起碼可以死守啫嘛。朗尼嗌咗第二次嗌走，佢都係想去車路士。如果佢過咗車路士，我哋一樣可能有 hard feeling 嘅。咁但係起碼我哋咪守住呢條底線咯。 我哋都一樣啦，蘇亞雷斯 係咯，蘇亞雷斯都係咯。咁所以我阿仙奴球迷你自己要諗咯。即係你當你要怪雲佩斯嘅時候，其實你仲要諗一諗雲家其實嗰個處理。 所以呢個幾年雲家不停。重複咁樣解釋， 同埋雲家買咗幾個，唔係唔止雲佩斯一個，大佬。 雲家呢個幾月係不停重複咁樣解釋，話係雲佩斯要求自己走，唔係話我想買。其實已經都有少少 接唔接受咯。咁拿斯利咧，咁啊艾迪巴約咧，係咪先？仲有啲賣咗佢出去嘅，仲有費比加斯啲，全部都係經雲家手上賣走噶嘛。咁所以喂，你屌柒雲佩斯嘅同時，你係咪應該要屌柒埋雲家咧？即係如果你冇， 我講兩句決 定，得你可以講啊。 唔係，其實我都好有感受嘅啫，呢個禮拜咧，即係。鋪天蓋地咁屌雲佩斯啦，其實我少少類似球會，即係我想提供我自己嘅角度咧，就是、作為一個員工去睇雲佩斯就係、即係上年前年阿仙奴啦，我覺得係對上咁多年裏面咧最危殆一年嚟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個士氣低到係 8-2嗰季啦， 唔係由 係嗰季啦， 8-2嗰季啦，嗰季雲佩斯仲喺度啊，前一季咧， 因為費比加斯走，我覺得實在太傷啦。即係如果我員工 同埋桑子一齊走啦， 係啦，即係如果員工，你諗下，譬如我間公司裏面 top sales 一個走，第二個又走，會計部又走，人事部又走，咁好啦，咁嗰季裏面呢，我其實我完全理解唔到點解啲球員繼續踢嘅。咁其實嗰年雲佩斯呢，就做啲咩成績出嚟呢？佢就 神射手 啊，30球， 係啊， 佢自己一個，我理解唔到雲佩斯個狀態其實，你點解要同佢繼續咁樣咁踢呢？即係個老闆好啦， 因為佢 professional。 因為佢收人，因為佢收人工咯， 收人工啊嘛。OK， 好啦，我覺得嗰季啊，點解雲加甩水咧？就因為佢冇咗雲貝茲咧三十球咧。如果阿詹龍跌出第四咧，係好撚大鑊。但係係咪代表之後唔屌得佢？唔係，你可以屌佢，我都 OK。但係我同傑斯咁講，當雲貝茲決定好啦，嗰年佢唔續約啦，佢有好多選擇。佢去好啦，曼聯 係 啦，好啦，佢決定覺得喂曼聯，佢咁樣請佢翻嚟，佢有機會喺事業上得到一啲成就，可能你可以覺得好膚淺呢啲成就。OK 唔緊要啊。 佢早期就 佢去咗 成就， 就預咗會俾人千夫所指啦。OK， 咁但係之後啲表現唔講啦。我同意阿傑斯講雲加就係話。雲貝茲佢都未必估到佢嗰年一定有冠軍嘅，我覺得佢都未必估到佢可能入翻阿仙奴波嘅，呢啲佢都未必控制到。但係雲加係一定可以杜絕噶嘛。如果你係顧慮球迷感受嘅話，其實我係曼迷啦。如果我係阿仙奴，我覺得你真係殺撚咗雲加啦，我覺得嗰年係好撚離譜嘅事。 唔係幾禍？你講呢樣嘢就係咩？你每一次雲加去到個球員剩翻仲有一年合約，一開始傾唔到，佢個 intention 就係、是。谂办法卖 嘅，唔系，但系你卖到冇咁伤嘅，唔系你可以话你卖到嚿钱，你对长远发展 OK 嘅，即系都算系啦。但系你卖俾曼联，你知道卖啲球迷系会好大镬噶嘛？ 你都话你睇朗尼咪系咯，朗尼仲有一年合约，嗌晒走，跟住然之后，其实如果当时如果今个暑假如果系云加佢处理，咪就系将佢卖咗去车路士咯。但我哋嘅选择系乜嘢？我的選擇就是同你同歸於盡。 唔係，咁有個 你一係就躝出去，躝出去英格蘭以外，一係就留翻喺度。我雪糕你都係到 係 啦，賣噶，即係你係你要佢，但係你要明白賣俾個 rival club 嗰個重要啊嘛。以前我哋講過好多好多次啦。咁所以你而家即係我覺得我應該咁講，你話當晚你睇住場波，你一個阿仙奴球迷，你屌鳩雲貝斯咧，係啱到無倫嘅。個 feeling 真係非常之難忍受嘅，但係我即係都話啦，今日已經係星期五，其實你要坐低再諗一諗，係咪完全係雲貝斯嘅錯咧？即係喂大佬，佢作為一個運動員，佢追逐一個佢想追逐咗八九年嘅一個英超嘅冠軍，咁呢個可能都係佢嘅夢想嚟㗎嘛。 我諗會唔會有時失咗招咧？其實今次阿仙奴屌柒雲貝斯嘅原因，最主要係佢曾經 阿仙奴球迷， 阿仙奴球迷啫， 即係講過就永遠都係 啦。雲加直情唔想講添啦。 講佢承諾過自己嗌換呢番乜乜乜啊嘛。佢其實而家。由頭到尾，大家都執著佢個 never 啫嘛，係咪先？ 係啊，其實呢個我覺得呢、這個牛津字典係應該要考慮將 never 嗰個字由永不改做一年咯。 唔係咁講，唔係咁講嗰時咧。 而家仲有一個解釋就係話係只係限於主場咯，唔係作客。係。 唔係咁咪係你講。唔係，我覺得佢講嗰時就交咗噶啦，坦白咁講。咁但係佢講嗰時佢，但有可能佢係想亦都想顧及翻，唔係兩面不討好咯。嗱，講真，我覺得雲貝斯依家做乜咧，都做乜都俾人少噶啦。 唔係佢慶祝，佢其實係一個唔成熟嘅做法。你嗱，譬如話，你係佢鍾情阿仙奴咧，係即係點講咧？你當佢有幾條女啦，佢同一時喺唔同嘅時空裏邊咧，係佢對嗰條女講：我真係好深愛着你，我冇你會死，係真心嘅。即係佢當年阿仙奴講過，其實都係真心嘅。 咁 我自己理解嗱，你呢個你又要講翻佢喺飛燕樂嗰陣時，佢係咪飛燕樂移動？ 飛燕樂 喺飛燕樂嗰陣時，喂，佢飛燕樂嗰陣時又係阿仙奴救佢過嚟嘅。 係啊，絕對 救佢過嚟嘅，因為佢同阿雲馬維克嗰陣時 鬧大交， 反撚曬面， 同埋佢 雲馬維克係將佢掟落去。預備組踢噶大佬， 佢之前有一季係荷甲 就記得啦， 佢係嗰季荷甲嘅最佳年輕球員嚟嘅， 最佳年輕球員嚟 嘅。但 係 佢亦都一個好大問題，就係佢 full out 成個 career 同， 即係佢一個壞孩子嚟嘅， 佢學生都 係 一個壞孩子嚟， 佢 好難 manage 嘅一個人嚟嘅。 係啊，咁你所以佢對阿仙奴係有感恩，但係喂，佢都將佢嘅嘢其實都俾曬阿仙奴啊。咁你話八年之後， 八年俾咗季領俾佢咯。 八年之後都唔止俾季領嘅，咁你受傷嗰啲佢控制唔到啊。咁但係起碼即係，但係起碼佢係有個貢獻。咁你八年之後佢個心態轉咗嘅，呢個又可以理解。你只可以話佢有啲嘢佢嘅回應或者佢嘅處理唔係好成熟咁解。我嗱真係唔好誤會，我絕對唔係因為佢係曼聯球員而幫佢講嘢。我到今日我都唔會接受佢一個曼聯球員嚟嘅，即係過境嘅啫。即係你喺曼聯嘅歷史裏面，我呢個球員對我嚟講冇印象，等於斯達保頓嘅啫，係一樣嘅啫，即係你唔同嘅，你譬如話朗尼雖然都喺愛華頓轉過嚟，但係起碼即係 唔記得咯，啲人都已經唔記得咗。 唔係話記唔記得嘅，其實係咁，你記得同唔記得，其實係睇你做法，你係為間球會貢獻咗幾多嘢出嚟咯。 我總括一講，總括講講，我其實覺得雲加即係呢件事其實已經係發生咗年幾啦，我都冇乜特別新嘅發展咧，即係講賣雲貝斯，但我覺得雲加。佢某程度上係一個君子嚟嘅，但係佢係一個君子行為，對佢傷害咗好多人。 即係包括即係賣咗個主力俾對方。 嗯、 但係佢不出惡聲啦，即係佢都冇話即係好譴責文佩斯好多嘢。呢樣嘢君子。咁但係文佩斯本身呢個人係一個小人 壞孩子， 我覺得呢個本身係小人，絕對係一個小人。係，即係始終你轉飯鍋呢樣嘢你自己都可以控制。 嗯， 咁呢樣嘢喺呢個印象，呢、這個印象喺我心目中都冇得磨滅。但係你話佢即係幫即係收份糧去做應該做嘅嘢，呢一樣係即係 professional 或者君子行為咯。 嗯、 即係我會咁樣睇呢兩個人， 即必要 內同外係點樣去處理。 即係正如就冇、嗯、必要你過檔，又冇必要喺個 Facebook 度講話財不會咁樣，係咪先？屌你老味，啱唔啱先？ 但係 過檔咪過檔啦，做咩要講財不會 咧？ 係喎， 係啊。咁所以我都係勸喻，即係即係我勸喻阿仙奴球迷啦，最好即係我諗係。忘記咗佢啦，即係其實已經有一個新嘅開始，又有 忘記 Never 呢個字， 冇呢個雲佩斯，右邊有呢個 Never 係一年 warranty 嘅啫， 係嘛？ 有啲人對人嚟講 Never 係一年嘅， 嚇， 咪佢喺曼聯都係鳩踢嘅啫，屌！ 我唔知佢係咪鳩踢喎，嚇，咁起碼我哋幫到佢手唔係鳩踢咯，係啊， 緊要嘅，我希望個結局都係即係，只要唔係曼聯攞冠軍。咁啊，我又唔好話即係要 就 乜都得啦嚇，即係佢咪俾你攞神上手咯，咁冇所謂。 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啊揀咗歌送俾所有阿仙奴嘅球迷啦，咁啊希望你真係盡快忘記呢個雲佩斯啦。特登都揀翻隻中文歌啊，中文歌叫咩名啊？ 好心分手。 好心分手啦，OK。第二節翻嚟，我哋繼續足球頻道。 是否很驚訝，講不出説話？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卡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心态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汤渡过火，沿途为何没奈何？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直接不过承认错，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难挨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心中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要。